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复制皱着眉扶着方向盘不说话，想到刚才那个男人指着新建鼻子大骂的样子，不免有些心寒。看他沉默的样子就知道大概又想多了。新建往他这边侧了一下，然后捏了捏他的后颈。 别想太多，这种人只是把自己的不顺发泄到了别人的身上，跟我们没关系。从几率上算，怎么都是低的。 新建笑了一下。他的话说起来是没错，听在复制耳里却没什么说服力。他只能苦笑。 哼，希望明天早上你不会成为各大法制报纸的头条。 检察官在高检门口被人当众殴打，这种标题没事也得给你写出点事儿。新建一挑眉。 你看不出来这事儿本来就是被安排好的。 他说完带着点冷意的扬起了嘴角。 哪儿那么巧就等了那么多不知道是什么来路的记者，而且那个男人我根本没见过。 从高松的事被扩大开始，他就感觉到了现在这些必然是有心人在后面搞的事。只能说他是真没有想到对方的手段竟然会用到这里吧。煽动民众施压倒也真想得出来。复制闻言摇了摇头。 唉，希望不会哪一天我们起来的时候发现房子被人拆了，车被砸了。 这种无辜成为民怨发泄口的感觉很差，实在是让人心里憋火。新建对此只是笑笑没接话。复制料想的不错，新建被打的这件事很快被渲染成了一件丑闻，网络上和舆论上铺天盖地的各种评论都有。本该被受到控制的一件事被无限度的开始扩散，到最后高检迫于无奈只能暂时停了新建的职务，美其名是让他放假几天，手上的工作先停一停。赵庆试着接受了一家媒体的采访，把高松的案件非常系统地分析了一遍，从而也澄清了关于新建的一些不实传闻。但是这并没有停止外界的各种臆测，一时间整个检查系统的内部都搞得有点神经兮兮的，相关的或者不相关的都被挨个叫到检察长的办公室谈话。上面下了封口令，让所有人不管正面还是负面的不准进行任何评价。但是新建被停职直接的影响是季兰这个案子的进展。他和季兰本来就站在两个对立面，对方怎么说都是受过嘉奖的检察官，一些被刻意扭曲的报道让他的立场变得非常的尴尬，颠倒黑白不外如是。这几天新建一直没有出门，复制跟贾佩还是没有放弃，一直在努力寻找能够让季兰认罪的证据。关于监察局的内部网络，他们总算是摸得差不多清楚了。初步估计，涉及其中的人员大概有六至八名，有一些是处长名单上的，有一些不是。但是，这仅仅是监察局方面的，还有一些其他部门没有能够查清楚。那天威胁复制的男人说的没错，这案子越查下去是越让人心惊的。你没有办法想象这样的一个网络一旦被整体撕开造成的影响是会有多恶劣，后果是有多严重。不过新建既然被停职，案件当然还是需要一个主办人的，最后起诉的是谁现在还不好说。现在起码从负责人上复制是担不起来的，他毕竟只是一个书记员的身份，而贾佩还不够资格。针对这件事，复制去找过检察长，得到的回复是会尽快安排。曹峰还因此特地去高检找了一趟复制。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直接说。 他看着复制满脸憔悴疲惫的样子不禁皱了下眉。还在查阅文件的男人只是抬头看了他一眼，简略地表达了谢意。 你现在接手常威的案子也不会太轻松，自己也注意。 被扯上关系谁都不会好过。曹峰就算什么都不说，他也知道常威这种案子想抗诉背后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只怕日子不会比新建好过多少。 坐在他对面的检察官摆摆手。 这招借刀杀人用的还真是有够无耻的。 就算没有见到新建本人，他也猜得到这件事对他的刺激不会小，认识谁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受不了。傅志没有立刻接话，只是过了很长时间盯着手上的文件，然后轻轻地叹出了一口气。 唉，新建现在情况其实还好，只是现在案子进入一个死胡同了。常威被迫结案，杨顺国的案子马上也要上庭了。既然到现在依然是不肯交代任何的犯罪事实，只有处长一个人的口供，这么下去恐怕连季兰我们都诉不了。 明明有这么多的线索，却没有一条路是通的，这才是这几天来让新建和复制烦躁的主要原因。时间不等人，他们现在已经是进退不得了。曹峰能理解他现在的心情，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现在只希望庄一伟能醒过来，一切说不定还有转机。 傅志摇了摇头，没有吭声。中午的时候，曹峰干脆就在高检一起吃饭了。他本来今天过来也是为了常威的案子，需要拿几个审批的手续。食堂的人太多，他们俩打了饭还是回到办公室吃。新建打了通电话给傅志，知道曹峰在，让傅志代为问好。曹峰闻言笑了笑， 新建跟我问好，真是有种没安好心的感觉。 本来一直不对盘的两个人，现在这样各种的不适应。在吃饭的时候，傅志把季兰、处长包括白长明等等的事全部跟曹峰说了。毕竟他要是接了常威的案子，有些事就是他必须知道的，这些人之间的问题息息相关。然后曹峰听完了，心里却是五味杂陈。他看着傅志， 你们是要靠这么几个人要去先动监察局长？ 换了其他人来看，这是异想天开吧。说难听了，根本就是螳臂挡车，自不量力。傅志闻言笑了笑， 这不还有你吗？ 他说完拍了拍曹峰的肩膀， 当时知道你抗诉还是挺佩服的。 被他佩服的人只能自嘲地摇摇头，半天不知道说什么。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按照你们的说法，事情的根源其实都在郭淮身上，但是现在这几个人依然音讯全无。 嗯。 傅志点头，大概是猜到曹峰想说什么了。 以前对于白长明他们来说，郭淮是他们要保的对象，因为郭淮出了问题，他们必然是会被抖出来的。但是既然已经对着庄一伟和你下过手了，现在又轮到了新建，按照白长明那些人的风格会放过郭淮？这是个多大的罪人？ 郭淮本来就是个死人，就算再死一次恐怕没人会去查。 至少如果这些人真的是为了销毁证据可以不择手段，那郭淮绝对是凶多吉少。这句话其实压在傅志心头很久了，他皱眉摇头。 但是现在我们没有任何办法确定任何事，只能希望郭淮不蠢，他应该能想到白长明不会轻易放过他。这个时候他如果肯出来跟我们合作的话，大概还有一线生机。 但是反过来，如果连郭淮都被灭口，那想要把白长明这些人扳倒，就真的只能寄希望于庄一伟能够醒过来了。都说植物人能够醒过来是个奇迹，之所以说是奇迹，就是因为几率太低。傅志和新建有过这样的想法，却从来没有想过依靠这种希望，因为所有的希望都很容易失望，而做他们这行的是不存在侥幸和凑巧的。不是证据确凿，任何事都不会巧合成一个完美的结局。傅志当时跟曹峰说这番话的时候，自己也没有想过最后是郭淮先被找到。一夜之间天翻地覆，只是这个结果是有代价的，而且非常的沉重。郭淮被找到了，钱真死了。